标，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10:05，来听到的是曹先生《魂不吝》哈哈，哇，不，有人说这是《魂不吝》吧？刚才有人说你们这首歌叫什么？不离婚吗？因为他是不吝婚，不吝婚，不吝婚。 啊， 是这么听的啊。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管班干部， 待会就咬舌头了。 是， 这还是唱着可惜不是你的曹轩宾吗？ 完全不是啊。这当年我好像问到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那首魂不吝还挺好听的。他说啊，对吗？他说那首歌我是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水响。我说没关系，974给你播好不好哈。 今天早上到零清醒歌曲， 哎， 来自曹轩宾的魂不吝。 是，那今天呢，我们虽然说嘴上唱着魂不吝，但今天出来看这个天气，我觉得天气才是真正的魂不吝，对吧？已经呢，放肆了这么好几个月了，今天该下雨时候还下雨啊！ 下雨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啊，你这话说的，我只能说让大家多穿点衣服，因为早上出来还真的是挺冷的。 那就看看具体情况吧。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8度。那么目前呢，本市又处在暴雨蓝色和雷电蓝色预警当中，确实是月月鸟小哥哥说的这个魂不吝的状态啊。 对。 暴雨还有雷电预警，那么降水会整个贯穿早高峰，能见度也比较差。西部地区呢，像房山的雨量是更为明显一些，所以出行的话，请大家要携带雨具，驾车呢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的去涉水。 对。 雨后白天的天气会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那么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多的阵雨，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我们今年北京的天气呢，变成了真的跟昆明很像哈，最高气温的一个夏天也没有超过30度，但是你说 差不多没有超过35度吧？那最近就是没有办法突破30度， 但是就是一直也没有下来很多，对吧？哈，你像今天这个天气呢，最高气温还是有27度，但是呢，今天确实呢雨水很多，早晨到白天呢阴天，西部北部呢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多云，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伊斯达摸摸，第二名是摸摸茶，哎，叫摸摸比较容易上榜是吗？第三名是柿子，第四名是小紫猫的妈咪，第五名是飞鸟。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小一。小隐，第七名是月亮河，第八名梦洁，第九名雨后彩虹，以及第十名齐拉雅桂圆妈妈，第十一名啊，这个富贵他爹说今天签了门将，第十一位月鸟报一下哈、啊，好了。 以2021说你们都什么手速啊？我今天第一次参与签到，一点结果是102名，不错了。信仰爱情说今天我限号，摩拳擦掌等着签到，要在排行榜上留下我的名字。无奈坐公交的公交车来了，上车刚抢了个座啊，再一签已经128了。 一通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处还是128名哈。那我们俩还可以，我们俩第一次好像签到的时候，一个是40几，一个是60几，对吧？ 没有签进过前十嘛，毕竟咱俩的战绩。 从来没有签进过前十。但今天呢，我们也不聊这个关于这个你签到的这个战绩的情况，因为我们做这么多年节目呢，好像也总结过几次大总结，什么 WiFi 信号要强烈呀、左手大拇指要点啊之类的这种的小技巧啊。 不重要，不重要。签到嘛，就是让大家来跟我们报道一下，哎，7点了，早上音乐秀开始了。那么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点一遍，所以呢就前十名吧。 对，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跟你一个人有点关系，你签到你要一个人签嘛，对不对啊？但生活当中你要做什么一个人去做呢？来听大佐怎么做。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可能微微有些伤感，也可能感觉爽感十足。那是什么样的一件事能涵盖了完全不同的两方面内容呢？那就是在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比如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或者一个人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啊，一个人这件事儿呢，好像说起来比较容易，但做起来比较难哈。 啊，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 哎，那我问你啊，你会一个人去吃饭吗？ 会啊。 嗯， 我还一个人吃火锅呢。 啊，这么 对， 这么惨吗？ 不惨，我就是想吃火锅了。 就跟熊吃是吧？ 不是，就是我不会觉得熊吃，那有点尴尬。我觉得过来过去的人都会看你啊。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吃火锅，然后呢，对方跟你喜欢吃的菜不一样，或者说他不喜欢吃辣，我喜欢吃辣，然后我们两个点完了之后，可能我好不容易涮熟了一片黄喉，然后他夹走了，我就会很气。 啊。 但我觉得这样要跟别人分享，那我还不如好好的去自己享受一顿美食。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那种有单人味的小火锅。 那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次一个人专程出去吃饭是什么时候？ 一个人专程出去吃饭，前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 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吃的什么？ 饿了。 乌冬面 啊，那个不算，那个太简单了。就是你刚才说那种， 啊、我晚上饿了，我可不得吃饭吗？ 就是你没有约别人是吧？就自己吃 没有对、 啊， 饿了就赶快去吃啊。 是，你知道之前有一个人呢跟我说，我是不能一个人吃饭的 啊， 就是他觉得吃饭一定要有饭搭子 啊。 对，他说一个人是接受不了，所以呢。我当时哎，你跟你好朋友感觉关系挺好，不，我们俩是饭搭子关系，就每次到饭点才基本约得一起出来哈。 这可能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了，当然不仅仅是吃饭， 对， 而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一个人去做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 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哈。啊，来，今天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同时呢，我们今天会有奖品哦，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大新庞各庄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 嗯， 中秋假期带上家人和孩子来到庞各庄镇的共树梨园，穿越探秘吧。 嗯， 穿越探秘吧。 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在大兴庞各庄的这个共树梨园，这一次呢专门设置了年轻朋友特别喜欢的梨园剧本杀，其实也是根据现场的这个环境有一些关系的。 嗯， 但是呢只设置了9月19号和20号两天是限时体验的，那么来参与还有共梨相送，所以大家去大麦网上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就可以买票了。 嗯， 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当然大家现在发送一下梨园剧本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也有机会获取到门票哦。 嗯， 早音乐秀的主持人静瑜、郭鹏还有大佐会带大家一起去现场玩。 来吧，一个人还是过得精彩。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旅行，不经意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寂寞伴随 一个人的精彩来自于萧亚轩啊。看看大家的一个人的生活呢，感觉大家确实过得挺精彩的、啊、 哎，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大家好开心、 嗯、 你知道开心的点在哪儿吗？ 嗯， 博尔邦宁说 今天终于不用吃狗粮了。哎，早秀总是给人设置狗粮话题，今天也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一个人的精彩。 这个话题就是我设的，因为我就想到大家一个人肯定有一些想说的话题，对不对？一直没有说出来啊。 但你看世子啊，过来杠一下，说什么时候一个人？那当然是找不到其他人的时候，只能一个人呗。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你看每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你比如说像一飞呢，说他一个人就喜欢开车兜风的感觉，在环路上，对吧？速度看到限定的最高值80迈，对不对？ 啊，还是要注意安全。 哎、是，但是车窗打开呢，音量开大，一个人在车里，尤其听广播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会特别嗨哈。 嗯，飘飘丽云说，一个人的时候，我最喜欢放空自己的状态，你不用时时刻刻紧绷着，想要去回复对方的这种状态啊、心情啊、语言啊等等呢。 嗯， 你可以发呆，可以犯傻，在忙碌的当下，偶尔浪费一下时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对自己奢侈一点的表现。 嗯，是，你看啊，这个圣黑猫萨玛说，一个人玩游戏啊。单机游戏的爱好者啊，就是他说呢，《文明六》这样的一些单机游戏可以一打一夜看动画片。因为媳妇儿不宅，所以呢不喜欢看宅男看的动画。但是现在有趋势可以跟闺女一起看了啊 ！B 站大会员的账号都借给闺女了。 哇，这有 B 站大会员，大户 厉害呀！对，大户人家哈。 八月未央说：“我会享受一个人在卫生间的时光。哎呀，封闭空间，私人领域，唯我独尊。”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在脱口秀大会上看到孟川的一段段子。 嗯， 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卫生间里，我老婆在外面问我说你。”快乐吗？我说我好快乐。 这问的问题没什么问题，场景有点奇怪哈。但是会飞的狮子呢说，你看他就属于一个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一个人，因为还有网上你们陪着我哈。 嗯， 就是还是需要去寻找认同感，对不对哈？ 刚刚我们说到了梨园剧本杀，高高说我喜欢一个人玩剧本杀。 嗯， 有一个人的剧本杀吗？是 一个人玩，就是一个人分饰十角是吗？ 对呀、啊，还是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啊、 好吗？ 这个也就老师当年说分角色朗读课文，然后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包办了。 嗯、就分角色， 你是朗读界的李荣浩啊啊！ 分角色演绎剧本杀，休想从我这里赚走一分钱。 我刚才想到这个互动话题，好像真的还挺不适合静鱼的啊，或者挺适合静鱼的。我忽然想起，你好像是可以一个人走。 对啊、 我刚才想最高的境界是不是一个人出去旅游？我就想到了你那年一个人突然就飞到了泰国。 是我一个人去， 然后时间也不是很长，3-4天我飞回来哈。 我没有3-4天，我在那边玩了20天。 啊不不，有一次你不是参加跳舞那个活动吗？ 对，那次 对吧对吧？ 啊、然后、哦、对， 然后 一次是 临走之前还。狂一个人狂逛那个集市之类的、啊、 是 阔你人确实、 就我就 比较适合一个人出去、啊、 就去那种 vintage 店，然后就淘了好多的那种小的什么饰品啊、耳环啊之类，就很开心。 你知道静云回来就是连跳舞课都不愿意去上的人，然后在那儿呢一走3万步。 哎呀是啊，就一个人真的是有很舒服，就是你不用，可能是我们这种相对来讲有点偏讨好型人格吧、就是但凡有另外一个人在现场，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照顾他、啊、 对，你就会想要说我要照顾他，哎，他现在就是是不是舒服的一个状态，他需要我做些什么、就会自动切换到那种模式。但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放松很多。 哎，你说的挺对的，你跟这个宋丽宝姐姐说的挺像的啊。他就说就是两个人三个人以上的他就可能得有顾忌嘛，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放飞自我，想干啥干啥，取悦自己就好了，对不对哈？ 当然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同，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一个人、你会选择一个人去做些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一个人呢、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虽然说到的是一个人，但接下来这个组合呢确实一个人完成不了，因为他们叫 Pentatonix， 是全世界顶级的 Acapella 的组合。那非得所有人一起把那个美丽的和声唱出来才可以，对不对哈？来听到的是他们演绎的 Havana。 Havana, oh na 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a na. He took me back to his Atlanta, na na na.O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ooh, nah. He didn't walk up with that how you doing. Oh,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it. Oh, but I can't with that. I'm d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 summer night. And Papa says he got my love in him. He got me feeling like thisI'm not afraid to die. fresh on Capitol. He's fresh out East Atlanta with no manners, yeah. Bump on a bumper, bump on a bumper, like a traffic jam. I was quick to pay that collect, like Uncle Sam. 什么时候也来一个阿卡派拉组合啊？ 在周四吗？ 在周四咱俩就无伴奏合唱。 我的天哪！行，我决定可以。 别了，你知道那天就是去代班娱乐最王牌的时候，跟大姨一起唱歌，就他上来就说：“咱俩来个伴奏吧。”今天也就没有找到伴奏，就很不好意思跟你一起用原唱垫在底下。我说啊， 我们一直都是吧， 这有啥好不好意思的？对、啊，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呀。但你刚刚提到 T 班，哎，我突然看到周周一个留言，我觉得说的特别棒。 啊，怎么说？ 一个人适合干什么呢？ 啊，干什么？ 一个人适合去代班午夜情歌呀。 嗯嗯，哎呀，还，哎呀，这都周二了，还想着上周周六、周五那事儿呢啊？ 哎，我跟你说， 对你造成了几万点伤害，都给我删了，你说？ 哎，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是不是第一次删你？嗯、 对啊，而且我问你，你删我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我要给你发信息？ 对， 就会收到那个红色的小图标。 对，我就等着你给我发一条信息，然后过来一个感叹号，对方已经向你开启好友验证。 哎呀，好讨厌啊！啊，你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一个人就没有这种困惑，对吧？你就可以不找金鱼聊这个天嘛， 是吧？ 是是 一个人想去代班午夜情歌就去，天天晚上去都行。 哎呀，酸死了，酸死了啊！但是你说一个人想干嘛呢？刚才我看有人说一个人去看电影，哎，我觉得我个人的体验是，一个人看电影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正在上映的大片的话，我可能倾向于选择跟朋友或者跟这个比较喜欢的人一起去看， 因为你会在里面睡着，然后影响别人看电影 啊。那倒不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话题比较热嘛，但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会选择一些冷门电影或者是艺术电影去看一下哈。 哎，那不会自己在家里看更舒服一些吗？想躺着躺着，想歪着歪着。 有一些刚上映的艺术电影啊，或者是冷门电影、 哎，特别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啊、现在还有很多这种院线电影在北京非常轻易的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哎，对了， 哎，但刚刚呢，我看到了风吹杨柳哗啦啦，他说我会喜欢一个人在浴室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放开嗓子唱起来。 嗯， 这就是为什么周四会设置 K 歌欢乐上班路，就你看浴室也好还是车里也好，相对来讲封闭的空间，然后你又在干着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开车或者洗澡，然后你放大嗓子来唱一下，特别的解压，特别舒适。 哎，你这倒给了我一些灵感，那这周四我们俩就来个浴室 KTV， 下周就是那个 加大混响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周四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我们俩的那个混响啊，还有水流的声音，好不好？ 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嘛，哎呀太好了，早秀今天终于不是这个狗粮话题了，终于可以有参与度了。有一位朋友是怎么回复的来着？ 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一个人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等心中的那个他回来。什么事儿都能回到这个狗粮的话题当中，对不对啊？ 真的是低估了我们早修听友的能力。 哎、好了好了， 没关系，生活方式千千万万，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你会选择一个人干什么？什么时候会一个人呢？ 嗯， 继续跟我们分享吧。 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由金鱼小姐姐来点播的歌曲。 哎，真的，你一提到一个人，我脑海当中就这首歌前奏的 BGM 已经起来了。 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曾经追过一部电视剧叫《天地传说之虞美人》。 嗯， 这是其中的主题曲，林凡演唱的《一个人生活》。 是亲你那个林凡吗？ 你看《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时候，亲你那个林凡大概也才七八岁吧。 我听过这歌，没看过这个剧啊。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个人生活》。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任性到没有心人走过，镜子里的不像我，自从你离开了我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又是老朋友帕丁顿熊来分享他的早餐了。帕丁顿熊说，前两天去了山城重庆出差，爱上了当地的这个小面哈，大家都知道了，重庆小面是非常有名的。那今天呢，回到家里，回到北京以后，依然非常馋，怎么样自己满足自己的味蕾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次小面吧。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成品还有详细的制作步骤了。首先呢，去超市买一下某品牌的这个重庆小面，为避免广告的嫌疑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早餐的推送当中看得到，据说是手工制作的面条，一盒呢是两人份，我们一家三口当早餐吃正合适。把三升水倒到锅里面煮沸，然后把调料包放到碗中，加上400毫升的鸡汤或者开水去搅匀，再把面条或者扇形摆成扇形的时候，然后给它放进这个水里煮上2分钟左右，捞出来放到碗里，再根据个人的喜好加上葱花还有炸好的荷包蛋、火腿片、青菜等等就可以来吃了，超级方便。这个算是改良版的重庆小面。重庆人都说，美好的一天是从一碗美味的重庆小面开始的，那今天就用这碗小面来开启一天的美丽心情吧。帕丁顿熊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想为所有在听早秀的小耳朵们点播一首柠檬梨送给大家。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其实是叫做音乐很秀，但是呢，如果大家早餐吃点梨啊、苹果啊、水果来补充一下维生素也是极好的。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吃过柠檬梨，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耳边每一句都是幻想曲里的音符， 高想象阅读便能打开天真的地图， 与旋律共起舞，电波调高歌声的温度， 幸福不会羡慕，为不想长大的你开路，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 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耳边每一句都是幻想曲里的音符， 靠想象阅读便能打开天真的地图， 与旋律共起舞，电波调高歌声的温度， 幸福不会羡慕，为不想长大的你开路，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启动着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试试你独家留言，早安音乐秀，空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爱不想结束的每天， 早安音乐秀，人笑得最甜， 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 大家都一起来说说你独家留言，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这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来纪念， 早安 音乐很 少，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6，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的原版了，甚至呢，我刚才在这儿听的时候，一度在怀疑这个唱歌的人是谁啊？ 完整版，然后边唱边听，然后月鸟小哥在旁边说：“哎呦，当时唱歌怎么是这么个风格？” 对啊， 捏着嗓子， 这是什么个风格啊？真的， 你说了早秀张栋梁的风格吗？ 对，评说这个啊 ，PD 唱的好认真，各种声线变换，内卷到这样了，好期待静宇。然后呢，又听到静宇以后呢，说：“哎呦，感谢潘林雄点了一首我女儿超爱的歌曲，一路在车里欢唱，真的是欢乐上学路啊！” 谢谢我们的小耳朵们，非常喜欢这首音乐很秀啊，大家叫柠檬梨啊，有自己的戏称，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很开心，只要这首歌能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快乐就可以了。 对， 今天呢有我们的陪伴，哎，你在上班路上不孤单，到但是呢平常也有一个人的时候啊，一个人会做很多的事情。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但战神之神过来问了个问题，他说哎，你们刚刚不是要带大家去共树梨园吗？去梨园的时候记得要问问他们有没有柠檬梨啊。 那得多酸呀啊！ 柠檬里有没有不知道，但大家现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叮咚已经到达您的手机了。 哎，是的， 哎，我们想问大家玩剧本杀吗？能吃梨能采摘还能跟早秀家族一起嗨的那种，赶快点击一下了解具体详细情况。 对，这个事儿呢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像，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的朋友们是一个人，哈哈，应该说应该是三个一个人，对不对哈？ 三个到五个吧。 对， 就是一家人也可以，大家来报名就行了。 一家人，我一家五个人，把五个名额都包圆了是吧？ 我们倒也不能这么做。 对呀，差不多是一个人一个人啊。当然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啊，由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的具体的玩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哎呀，大佐可真是太精心了，大佐现在做图做得越来越好了。 就是 优秀， 完全能做出那种让人觉得匪夷所，就跟他的那个早晨那个一开始那个互动话题差不多啊。 就是互动话题，然后呢现在已经可以开自己独当一面了。 哎，是了啊， 折磨折磨给大佐开一个业务吧，承接各种各样做高长条图的这种活动啊，需要可以联系我们早音乐秀。 长途活动 啊，一个人你看呢，工作繁忙的时候经常就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了。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有一年离开了熟悉的城市，被外派到了分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面对的，但是呢成长和收获也是在这一年达到到了最快。回来以后我就决定独自生活了。 哎，独立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不对啊？楠楠说每次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都想一个人生活，带着狗子自由自在，没有人气我，最后一个人半天还得带个狗子是吧？ 哎呀，带个狗子那当然是一个人了， 就是陪伴，还是得需要找一些陪伴的这种乐趣，对不对啊？ 主要因为也是也一直养了狗子，你也不能就此而丢弃它。 不能扔给老公吗？ 丢给老公都不放心呢，对不对？杨小杨说有了俩娃之后啊，我发现我干什么都可以自己，少有的宁静啊，毕竟呢在家里连安静的厕所时间都没有了，门口永远有一个或者两个在找妈妈妈妈妈妈。 对，这是这个怎么说呢，妈妈的心酸。来看看爸爸的心酸啊，5089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喜欢在下班回家前把车子停好，在地库里待10分钟，之前属于公司，之后属于家庭，只有这10分钟是属于自己的，发呆也行，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也可以，只有那个时候才觉得世界是自己的这种感觉哈。 Terry 也说我一个人去过游乐场还有谁，因为我媳妇儿有很多的过山车都不敢坐，所以我自己去的话就可以不用怕就是担心家人在旁边等啊，我可以自己把所有项目都玩一遍。 对， 你可以这样，你带着你媳妇儿一起去，然后让她帮你排热门项目的队。 媳妇儿是工具人吗？ 他害怕他不敢做呀， 是 发挥最大效用嘛。 但这时候胡志文听说大家凌晨都有去抢环球的票吗？但这个也可能不太好抢哈。这个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一个人要干什么呢？我觉得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说把手机卡在支架上，戴上耳机，用某软件去唱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曲，要是有的人看着我还真有点害羞唱不出来呢。但这个时候就可以，哎，你知道我那天去代班了一下午夜节目，等我晚上出来的时候啊，这个事儿你知道，对对对，但是我接下来要说这个场景你可能不知道。 代班午夜节目了呢。 出来 是我最想去的那个午夜情歌吗？ 这个话你要下午开会的时候跟道道喊一下。来这儿喊没有用你知道吧。 哎呀， 你晚上出来的时候北京跟白天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走大街上有人骑的那个共享单车啊，他可能耳朵里面戴着耳机，一个人在大声的唱歌你知道吧。 但这样其实挺危险的，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开车的或者说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戴耳机，你要注意去观察周围的一个路况，还有听听周围的一个反应，安全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就是我在那天晚上呢，我在路上的时候也一个人戴着耳机，然后呢听了一下咱俩前天唱的歌曲， 你不是一个人跟周董合唱了一下不该吗？ 你这话说的让我有点感动。代班完午夜情歌以后出来，戴上耳机回听了一下早安音乐秀， 然后我把周董那部分又唱了一遍。但是这个时候由于你就是音量开的太大，你想象一下在北京城的午夜已经零点过后，前面有几个师傅在，你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觉得我的声音大吗？就是到高潮 回头再看你是吗？ 不是他们在卸货，我再往前走，都忽然周董那句出来，我跟着唱了一下，前面两个师傅忽然一惊回头看我。我想啊，我声音这么大吗？ 没事，大家就是面面相觑一下，然后想说哎呀这样子神经病我们也见多了， 一个人唱歌对不对啊，这就是我的午夜生活。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话源当中。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或者说你一个人会去做什么事情？不妨来告诉我们哈。接下来既然说到周董，那就来点周董的歌曲吧。好久不见，来自于周杰伦啊。 你待会儿不会要在我旁边跟着唱吧？ 我有什么呀，我一会儿要戴着耳机跟着唱。 哎呦我的天哪，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的小狗长大了吗？我的围巾还围着吗？我的相片都丢了吧？文件的到后面的吧？这个借口还不错吧？一把剪刀一堆废话，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台老的手机，后一换都后一才新。虽然不管我的地址，想叫伊是我的店，人家你孤单耍耍去，亲像秋天特别过去。夜冬天来临，你也惊哩，意外的来敢讲爱我抱伊。阿弟敢好，是我不好，我没有经营抱住。 3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芝华士、曲美、诺贝尔、艾依瑞斯、朽木、索菲亚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一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们叫做 Funky， 这才是正宗的 Funky 啊！来听到的是 Liberty X 带来的 Night to Remember。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呢？来，不妨告诉我们哈。 张旭说：“有着社交强大症的我，最喜欢一个人独处。”前两天我们是聊过这个话题嘛？哎，社交达人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每天都在跟别人沟通协调，休息的时间很少，很难得的时间会一个人独处。那一个人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的珍惜，打打我的 PS4， 然后追一下我五年都没看完的剧，很开心。 PS4， 你五年都没有看完的剧是哪部剧啊？ 我还真有，我当年就那个 柯南吗？ 1988呀，就是一直在看。 啊，请回答。 但是其实那个剧也很好看，但是就是经常作为包饭神剧嘛。就是一直也没有看完，但是 就每次只有吃饭的时候赶快打开一下。 对，因为也比较长，好像也没有什么常规时间去把这个剧来打开哈。其中又上高速说，一个人的夜跑，戴上耳机，掌握好呼吸的节奏，跑完之后呢，会大汗淋漓，不一样的感觉，特别享受哈。 Grace 马说，自从有了孩子，自己独处的时间那就只能是开车上班的路上了。听早安音乐秀，还有娱乐最王牌就挺好的，这是我觉得特别舒适和放松的时刻。 哎，撒哈拉暴雨呢说，曾经一个人在工作日请假去逛博物馆，那感觉贼刺激，昏暗的灯光让你直接沉浸在体验考古现场的感觉啊。 工作日你昏暗为什么会是昏暗的灯光呢？我在想晚上嘛，晚上也不开门啊。 他也去的不知道是哪个博物馆嘛，就是 可能是我们之前给他推荐的那个中华世纪坛那个三星堆那个 周中的那种，相对人数比较少，他可能觉得自己逛的比较有意思哈。另外呢，淼淼说，一个人的时候呢，听听老歌啊，看看小说呀，研究一下菜谱呀，都是挺不错的一些选择哈。 是目前为止大家发的这些东西啊当中，我觉得我最羡慕的还是一个人去午夜情歌当嘉宾。什么时候我才能满足我自己的梦想？ 道道听到了吗？有人给你喊话了啊，安排一下。 我喊话喊好久了，好吧，也是因为我先开始喊话你才去的。 你这个人吧，就是喜欢在节目当中喊话，而我则不然，我直接在线下打电话。 直接 对啊，你得把它落实起来，是不是啊？ 等着吧，这周五我就会出现在午夜情歌。 今天下午 不管道道同不同意，我先把这个话撂这儿。 好了，既然说到一个人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以及蔚蓝带来的《一个人走》。今天的歌曲好像跟一个人都有些关系。 走，你走，你走了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走，哎，走啊！ 这是什么戏啊？一秒入戏。 天与地没有你踪迹，想你的感觉却近在咫尺，独自走在陌生过冬时，始终不能自控，想起了你。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不可以分享，有什么意义？独来独去，只想找到自己，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里继续走，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 不是要自由， 只要挽你的手， 相信相爱多年后，你为我守候，你没有停留。 何谓长相厮守？ 你好吗？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面对现实一无所有。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再不能回头。 少公里才能忘记你？ 独来独去始终找不到你，希望同行下去的人最后还是你。 不像广东话的未来呢，都有点听不出来他的声音哈、啊，好像很多人唱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情境的时候，会用不同的感受去唱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和蔚蓝带来的《一个人走》。当然呢，今天除了开启我们的互动话题以外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就进入到初赛的投票阶段了啊。 是的，那之前跟大家说可以来报名，哎，加入进来就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事。那从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呢，组委会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 嗯， 参赛的作品呢也非常的年轻化，而且能感受到强烈的网感啊，类型也非常的多。嗯，那么从9月13号到9月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还有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来晋级复赛。 对，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大赛页面来收听参赛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 哎，更多大赛的详情呢，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当中呢有非常这个 详细的页面的介绍， 详细的页面的介绍跟内容。我觉得在这种大赛当中，你就得拿起显微镜挨个看一下选手们长得什么样子，对不对啊？ 我们是个收听的节目啊，大家去听听一听就可以了。 那你听一听啊，这首歌曲是不是见外语言最喜欢的歌曲呢？倒也不是了。 怎么说呢？早期的作品一言难尽吧，但现在我确实挺喜欢的。 还可以，可以，来感受一下语言的《显微镜女孩》。

所以呢，到底要来聊什么呢？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可能微微有些伤感，也可能感觉爽感十足。那是什么样的一件事能涵盖了完全不同的两方面内容呢？那就是在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比如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或者一个人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 静瑜啊， 嗯， 一个人有的时候还得跳跳舞。 你就是想提醒我，我的那个舞蹈课快过期了。 一个人干了那么多事情，吃饭都一个人去，跳舞就不自己去了。 毕竟我们早安音乐秀每天的早安快跑就是要提醒大家保持健康运动的生活方式。 哎， 那对于我来讲，可能跑步啊或者举铁啊这种太枯燥了，所以我就给自己报了一个就舞蹈班嘛。嗯，然后呢，并没有去认真的跳。谢谢你对我的督促，我打算今天就约课。 好了，什么时候你会选择一个人生活呢？吃饭、逛街、看电影，还是什么事情呢？来，先跳跳舞吧。感受一下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钟情正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暗夜思念未不停，也停不住，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段迷雾。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OK， 早安音乐很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那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静瑜呢听到以后也大受鼓舞，准备一个人去好好跳。但是刚才呢，1982呢提醒了一下你，静瑜， 嗯， 你要按照歌曲当中的唱啊，就那种跳法，跳的时间好长啊， 就算了算了吧， 从清晨跳到日暮，你做好准备了吗？ 就去跳是吗？ 对啊， 跳完之后直接洗一洗，然后问问道道说《午夜情歌》还需要我吗？ 日暮，你大概可能上个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用不着到午夜情歌那么晚。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除了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应该已经收到一条推送了。 对， 没错，这个周静瑜、月月鸟还有大佐又要带大家一起出去玩了。 哎，当然这次呢玩的玩法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在线下玩过剧本杀，确实每次呢都怎么说呢，智力脑力和体力的考验哈。 因为到了秋天了，大家也在想说去哪里会比较好玩一些呢？大兴庞各庄镇的贡树梨园是可以提供采摘的。 对， 那除了采摘呢，这次根据贡树梨园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梨园剧本杀，而且呢是仅限在9月19号和20号两天，就是这个周末啊。那么大家还有贡梨相送，现场去采摘，还可以去玩一下剧本杀，直接在大麦网上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就可以购票了。 对， 购票的电话可以拨打6100-4577，6100-4577。 当然呢，我们本节目呢也是提供了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所以呢，大家现在呢发送一下梨园剧本，哎，发送什么来着？ 是梨园剧本杀， 梨园剧本杀啊，没问题。 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静瑜跟郭鹏还有大佐会挑选3到5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去玩。 哎，是了，当然是不是一个人呢不好说，但我们先来听听音乐哈。刚才有人说每天呢听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呢有些好听的一些没有听过的歌曲，也能够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一点。来听到的是 Don't Matter。 Come by where you live, won't take no time, when I'm all in the middle, where you wanna go now, we could bring it up top,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I be knocking down the walls every time you make that call, you be changing all your plans, but you calling me a man. You got something I can do, baby. Yeah, it's been so long,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yeah. Wouldn't you know it? Tell me if you noticed. I've been doing good. We had it all, baby. Right on my road, baby. Loving you so good, yeah. I know how to feel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Lay my eyes on you. I'm gon' rap you.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We ain't got all day. I bring the sand to the beach. Dive in the ocean, we rocking the boat. Girl, you look like a leader to me, yeah. One in a million, you one of a kind. Baby, you blowing my mind. All of my neighbors, they wanna know why. I be knocking down them walls every time you make that call. You be changing all your plans, but you calling me a man. You got something I can feel, baby. Girl, it's been so long, yeah. I've been having withdrawals, yeah. Wouldn't you know it? Tell me if you notice. I've been doing good. We got it all, baby. Right on my own day. Loving you so good. I wanna feel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Lay my eyes on you. I'm gon' rock you. When I'm close to you. Late nights holding you. We ain't. Don't Matter 这首歌曲来自 Zion 以及 August 的 Alisa 啊，让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呢，带来一点清冷的感觉，比较适合一个人出去逛街的时候听，对不对哈？ 大家出去的时候可以选择我们早音乐秀歌单当中的这些歌曲。 对， 现在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的歌单。很多朋友错过了以后，就会说周三的歌单。9月10号的歌单，像这些日期啊，其实我们每周都会给大家重新更新一遍，就上周的歌单集锦。所以呢，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查收到了上周的早餐集锦、歌单集锦。当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尝试自己给自己做一顿美食，自己挑选一些在早秀当中听到过的好听的音乐，舒适的人生就此开启。 对，我跟你说啊，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选择代班。不是，这不是我说的。Walker 呢说，感慨一下，这个周末郭 PD 很辛苦，就是他上周五的晚上下了班， 他一点也不辛苦，他非常开心。 不，你听我说嘛，他说他晚上发现了有那个，你知道那天晚上大家听到我声音的第一反应是，这已经早晨了吗？今天还要上班吗？ 锅乱了吗？好不容易熬到了周五的晚上， 然后呢，到周六下午的时候又听到啊，又要上班了吗？ 啊，就替班很频繁，哎呀，很火嘛。这样，我就期待在古典也流行当中听到你的声音，好吗？ 古典，那古月老师应该不会让我去的。 你问问王卓老师也行，永恒的魅力我也接受，好吗？ 哎呦，这你这事你能做主啊？你就给安排了啊。 所以今天嘛，我跟大家聊到关于一个人的这个话题。哎呦，刚刚周应该是周周吧，就过来抖机灵说，一个人就可以去午夜情歌代班啊，两个人去就不合适，对吧？ 是啊，但是呢，更多的人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确实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是单身一个人，可能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美好的部分。如果你现在已经成家了以后呢，可能你会比较怀念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 哎，这个确实是， 是比如说像练习啊，他说怀念一下自己一个人吃饭、做饭，一个人出去玩，一个人逛街，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但现在呢，我只能选择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哈？ 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当中，然后像朋友说，每次加班我只能一个人睡，不知道是幸福还是不幸。幸福呢是没有宝宝吵我，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加班是真的好累啊。 就在加班的时候是吧？李泰迪呢说，一个喜欢一个人在琴房待上一整天，懂的都懂。哎，这个确实啊。 你们钢琴儿童是这样的想法吗？ 我是钢琴儿童是绝对不可能这么想的，但是长大以后可能会这么想哈。 小小小的小说挺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躺在按摩椅上听音乐，再做个面膜，还练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自由，不用考虑别人。 这倒是好像把刚才所有人的这个答案汇总了一下哈。又做到街角。宋彦君呢说，找一个街角咖啡店，点上一杯咖啡，安安静静的看书，感觉挺不错的哈。 是，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什么时候会一个人呢？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起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音乐很秀呢，我们还是完整的听了一遍。说实话，就有点像我当时听《打马归来》第4段差不多，好久没有听到完整版的这首歌曲了啊！ 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听到我们的小金狗的部分，没有想到它居然是一首完整的歌。 对啊， 哎呦，它居然在网易云还有 QQ 上可以搜得到。 对 啊，现在去搜索郭鹏，发现已经是歌手身份了，下面还有两首单曲。 也不能这么说，你去细听了一下的话，第一个就是基本是朗诵特辑，第二个呢基本是伴唱特辑啊。 哎，但你这两首歌都没有自己独唱，都没有一个人的这种作品， 是不是 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而且但是我觉得我在自己家里保具的话，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的话，我应该就会去保具。比如说最近央视呢有个胡同，

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运通佳捷6044-7000，北京运通星捷8025-4777。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点30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还要想一想呢，是早音乐秀还是 音乐很秀， 还是午夜情歌、哎、还是娱乐最王牌呢？ 在这酸呢、啊、真这点事儿，你这周五我就看你怎么去，你好不好意思、 啊、那我只能跟你一起去啊。 哎， 我也可以选择跟大组一起去，还可以选择跟我们的小耳朵们一起去。 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应该已经收到推送了，大家想玩剧本杀吗？能吃梨能采摘还能跟早秀家族一起玩的那一种，就是在这一次的大兴庞各庄镇。 哎，庞各庄镇的供述最高属龄呢是428岁，万历皇帝御封的金把皇。当梨遇到中秋，庞各庄镇推出了沉浸式的采摘剧本杀，供梨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美味。庄主心急如焚，发布了悬赏令，邀请各路能人来到庞各庄帮忙寻找真相。庄主呢必有重谢啊。 怎么样，我们这剧本杀的这个故事背景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啊。 一口气给我差点没噎死啊。 其实在秋天哈，大家也要找这种出去采摘可以带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地方、所以来到大兴庞各庄镇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这一次呢，他们还专门设置了梨园剧本杀，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故事背景。如果你对剧本杀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一下购票电话010-6100-4577来参与玩耍。那这一次的也是限定时间的啊，就是在9月19号到20号这两天，所以赶快去关注。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啦！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实力歌手张磊，时隔3年之后呢，再次发布了自己的专辑。目前呢，已经放出了几首单曲呢，《无帆》、《再见少年》以及《桃花》。专辑的歌曲呢，风格还是比较百变的，同时呢，记录了他这个四十不惑的所思和所感哈。 那这次呢，推出的这个新歌的《留恋》当中，以非常舒缓的旋律，还有张磊特别熟悉的音色，也承载着歌迷对他的一些回忆吧。其实大家熟悉他，可能更多还是通过比赛啊，当时听到了这个声音，觉得挺惊喜的。2015年那个背着吉他走心演唱的《深情少年》，这一次推出了自己四十不惑的所思所想。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磊的这首《留恋》。 再也回不到那个动人 他说声对不起，所有的过去同我埋进大地，使得我已经没资格去要求你，为何还闯入我梦里。再也回不了那个动人的过去，再也找不到我那天真的勇气，再也听不到你那可爱的秘密。 张磊的风格还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人沉沉静静的在那边唱歌，他的歌曲应该是最适合一个人听的。虽然这首歌曲怎么说呢，跟巅峰他的歌曲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我觉得。 刚刚不是提到说这首歌还有整张专辑讲述的都是四十不惑之后的一些心境吗？哎，突然听着听着就让我回到了上周五午夜情歌的时候。 你又回到，你又回到了。 我认真的， 啊， 有位主持人说他带来的是老男人歌单。我觉得如果是老男人歌单的话，这首歌也可以加进去。 我跟你说啊，就是之前你不是有苦情歌单吗？ 对， 你当时问我怎么苦，我上周呢总结了一下，我拿给道道看，他皱着眉头说这也太苦了。我说所以我觉得在你们节目可能他说我们节目也没有这么苦。我们节目也不太合适。 你不觉得刚刚张磊的这首《留恋》就很适合加到你的那个老男人 苦的？对，就真正的苦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有点无可奈何的接受的感觉，对吧？ 嗯， 那才是真的 苦。好了好了好了，大清早把这个氛围赶快改一改， 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啊！ 来看看大家一个人活得有多精彩。 对 啊，一开始的时候公布这个话题，好多人很开心，说今天没有狗粮早餐了，哎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一个人的美好生活。 嗯， 果真，哎呀，突然有点羡慕一个人的生活了。 是， 大家都给自己安排的好好呀。 嗯，你看啊，大家呢，这个用户1840说，一个人逛上海滩，去城隍庙吃小吃，感受着小雨夜下的这种夜上海。哎，我觉得那天说到旅游，其实旅游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人去，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你原来在地的时候不一样的感觉，你就老觉得需要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了解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城市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对？ 哎，但是一个人也很自由，比如说你是跟团或者跟朋友一起，那可能他是一个打卡景点狂魔， 对， 每天早上6点钟就准时把你叫醒。 嗯， 但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话，我可能我当时在泰国的时候，你刚不是提了吗？ 嗯， 你知道我有多奢侈吗？我会睡到下午3点再出门， 然后狂走。 不就是晚上很开心，因为晚上很凉爽嘛，很舒服，然后夜市什么也出来了，但早上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晒，所以我就会采取这种白天睡觉就昼伏夜出的这种 形式。你说的非常对，我的泰国记忆我去过2次， 嗯， 我就没有记得我上午干过嘛。我基本出来就 是中午了，出来也是流一身汗，回去再洗个澡。 啊， 啊， 对啊，基本就是。 你看这个就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就很自由。 是啊，这个毕小美呢说，我发现一个人的好去处，那就是洗浴中心。哎，为什么？她说在那边可以汗蒸，可以办公，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原来外面的生活那么好，你这个外面的生活又进去了，对吧？ 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地儿啊。 对啊。 还有贝克街的魔术师说，一个人旅行最爽了。我一个人去澳门，去香港，去迪士尼，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几点起几点起，一个人旅行最舒服。你看跟我的策略是一样的。 对，还有文艺青年呢，还有这么样一个角度哈。红果说，一个人看话剧，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听相声，特别开心。为什么开心呢？省了不少门票钱呢。 万也提到说，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开车上下班好孤单啊。如果路上能捎一个朋友或者同事，感觉一路上说说笑笑聊聊的挺开心。现在反而觉得最舒服的时间就是自己在车里，不用面对工作的勾心斗角，不用考虑社交，也不用在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被侧目。哎呀，怎么说，感觉都有点自闭，但这确实是我自己最幸福的时刻了。 对，泪落星天说呢，十分喜欢现在的生活，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看书、做饭、去江边散步、看风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可能愿意继续一个人待下去，因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来越难以抽身。哇， 是有歌词的 怎么听着 感觉 好像是哪首歌呢这个时候是 这首歌哪 首歌呢难道是来自袁泉的一个人喝着拿铁吗、 啊、不是我只是 当然不是了、啊、这首歌是个就节奏很快的 快点啊、嗯、来感受一下袁泉的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喝着拿铁喝着啥呢？一个人喝着拿铁啊！袁泉这杯拿铁呢，够嗨的感觉，他是拿了杯鸡尾酒在舞池里面荡的感觉，但他其实拿的是杯拿铁啊！ 啊，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一些年头了，现在听起来里面的这个动次大次的节奏挺适合我们早上的。可能是刚听完了张磊的一首歌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一个人的气氛往快乐的方向引一引。 时间久远无所谓，是吧？主要还是适不适合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氛围。就像今天说到一个人的生活，很多人其实挺享受的，对不对哈？那天说到社交这个叫什么强大症的时候， 嗯， 很多人就觉得没有自己没有这个体验，但是一个人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聊天，一个人出去去看看话剧，好像基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感悟哈。 但是你看，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像波波说：“哎，媳妇儿带娃回娘家，也是懂的人都懂，孤独寂寞冷啊，不适合一个人。” 是，主要你平常基本。 媳妇在家的时候， 家人吵吵闹闹，热热闹闹， 惯了吧、 嗯？ 而且你也应该没学会做饭，你知道吧？正好这个时候，好好去研究一下厨艺。媳妇一回来，给她做个大餐，多好啊！ 这你觉得可能吗？自己尝试， 就这么几天， 自己自足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呀，媳妇把娃带走了以后，那就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了。比如像小怀雷克多提到了，一个人在家，我先把家收拾一遍，然后泡一杯茶，发发呆，写一篇随笔，真舒服。 是，今天呢，这个大家的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现在点赞已经破100了，已经破100了吗？ 我们现在这么轻松吗？就 不是轻松，就是还是有很多很给力的人在点嘛，对不对啊？ 谢谢大家，谢谢 大 家。大 家说破100以后 ，PD 要做点啥呢 ？PD 不做啥？ 周四给大家跳舞啊，就这么定了啊！谢谢大家。 哎，为什么老看我跳舞？旁边这位跳舞的这么专业户， 我没配合你跳吗？ 你是配合我跳，你为什么不来段 solo？ 上周的那个视频明天就给大家放出，作为今天点赞破100的感谢。来再次提醒大家，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之下哈，帮我们点亮小星星。 你刚才的这番话，我真想送你一首歌曲，你知道吗？你最喜欢那首《讨厌》。 怎么了？ 这你咋不跳啊？ 我去点赞小星星了。来自瑞恩，《讨厌》。 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试试迁就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惊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这太没骨气。着你寂寞了2点半，决定上网寻找1点半，对谁管他什么名，我心中比跟你好看。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决定对是你错过，爱情是条天平，我在你那里，眼里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试试迁就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惊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意。烂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2点半，决定上网寻找1点半，对谁管他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决定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里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哦哦哦，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试试迁就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惊假意。 别想我会被你伤害，我先甩掉你。 啊，最后才说出他的真意啊！我先甩掉你，对吧？讨厌啊！ 刚月娘小哥说：“哎呀，这首歌可不能拿去午夜情歌放。你看他里面听着 DJ 放的烂音乐， 那应该就是我上次那个苦情歌单吧？ 你得听下半首，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感情不顺利。 啊、 其实不 是 DJ 放的音乐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心境现在有点不太想要一个人生活。 你看， 所以听到你放任何歌，我都觉得你在讽刺我。 对，所以呢，这个听者有心，对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还得看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放者无心，听者有意。 对，就像你刚才说，我周四要去跳舞。”我周四要怎么跳舞呢？最近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节目，让我去那学一下。 对啊，你去这就是街舞当中挑战王一博 PK 步步啊，这不是之前我们早秀小耳朵 吓人 给你提的建议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一期啊，这一期你知道这一季有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就这一季真的挑的全部都是高手当中的高手，高手啊！ 你感受到了，我追了几季以后，我就感觉每次的时候我就眼睛都舍不得眨。就这个节目，你没有时间去给自己倒杯水或者拿个零食什么之类的，真的是高能。全程 对，那么这次呢，这个中外街舞的文化的融合交流，这次有很多的外国舞者啊，让韩庚、刘宪华、王一博、张艺兴四位队长是感叹不已。从曼妙的港风到力量感爆炸，再以纯粹的 old school 风格，所以呢，应该来说，舞者其实上演了一场无法言表的中外的文化交流大秀。我之前还跟静宇聊过这个问题，如果唱歌的选秀节目当中的话，一般两三季之后大家有点倦哈，因为风格有点趋同。那跳舞的节目好像真的是可以层出不穷的创新。 你知道大家现在在 B 站上就很喜欢看的一类视频叫 reaction 视频，就是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切别人的反应，所以现在综艺节目也很懂这一点。他们请来了很多这种国外的大神以后，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舞者跳舞的时候，就开始切他们的一些反应，或者说他们赛后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评价。 对， 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一次就是小鸡嘛，你还记得当时这就是街舞当中有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 B-boy， 就是用脚趾跳舞的那个。 对啊， 就很可爱。他这次依然是有非常炸裂的表演、 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国外的大神们真的就是赞不绝口，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舞还可以这样跳啊。 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用这段 funky 的音乐 Earth, Wind and Fire 带来的 Boogie Wonderland， 来感受一下舞蹈的魅力啊。 嗨了。这首歌曲呢，放到快结尾的时候，一下把我们的节奏感提起来了， 是 不止 一个段位啊！ 听完这样的 BGM， 瞬间觉得自己可以挑战王一博， 这么夸张吗？ 对战步步。 刚才有人说，哎，这个郭鹏你怎么老不接鲸鱼的梗呢？哦，我接鲸鱼的梗去挑战王一博啊？ 这不是我的梗，这是我们小耳朵对 PD 提出的要求啊。但 PD 现在可能去这就是街舞难度有点大，但是上一次自从就是跳完那支舞以后，大家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可以看到回放，大家就说了，这简直是披荆斩棘的 PD 啊。 行，好了，那这个明天就我就安排给你了，好不好啊？明天或者后天，咱们那篇推送出来，看后天还有没有人要看我们俩跳舞。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一个人的话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参与，看来大家都很享受一个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去做任何事情的那种感觉。既然很多人提到了这个旅游这件事情，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一首现在不能够成型的巴黎假期吧，来自郭友嘉。稍后呢，也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今天呢，腾斌会为你带来老司机都会避开的八个汽车误区，不要忘记继续锁定哦。 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我是鲸鱼。 哎，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74，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拜拜。 是半路上沸沸扬扬，云在游荡，雨滴打响。 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中信捷旺6286-6686，捷豹路虎通州店8083-0999。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